纪念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建立新日少年同盟90周年中央报告会，14号在青年中央会馆举行。有崔龙海同志、有关部门干部、青年同盟工作人员、平壤市教师和学生少年参加。会上，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全永南做了报告。他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于主体15年1926年12月15号建立了新型革命少年组织新日少年同盟，这是一个为达到日本帝国主义者争取祖国解放和独立，建设劳动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的新社会而斗争的朝鲜少年的先锋组织。主体的少年运动由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开创并引向胜利，在爱护后代、关爱未来的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的英明领导下发展到新的更高阶段。报告人强调，因为两位伟大大元帅祝福学生少年的辉煌未来，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英明地领导我国革命和朝鲜少年运动，所以胜利和光荣永远属于我们。